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暴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国将对美国大豆、飞机等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涉及金额约500亿美元。货币基金收益率大幅飙涨，伪造结婚证、离婚证等证件将被列入严重失信行为。此外，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信用卡专家李月鹏一起聊一聊假日期间使用信用卡被人盗刷了怎么办。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玉米、高粱、小麦、棉花、牛肉、烟草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 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中方是否会减持美国国债？在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回应称，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人民的财产，中国是负责任的投资者，将按照安全性、流动性、适度盈利性来操作。再来关注股市，截至收盘，今天沪指报3131.11点，下跌0.18%，深成指收于10684.56点，下跌0.65%，创业板指数收于1836.81点，下跌1.90%。从盘面上来看，农业、白酒、医药板块居涨幅榜前列，工业互联网、国产软件、人脸识别等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大连华讯的投资顾问马婷婷，请她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马婷婷，你好。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是受外围的影响，早盘是有一个高开向上冲高的动作，但是午后的话，是有一个回落。那我觉得这个回落的话，是受到我们节假日的一个谨慎情绪的因素的影响。 所以今天午后是有一个回落，包括在最后两点多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幅的跳水。那目前如果说从指数这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要大家要去区分对待。上证指数这一端呢，其实压力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日线级别来看，那么非常近的是3160到3190，就是一个重压区。那么如果大家再去看周线和月线的话，其实上方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月线的话，在上一个月啊，首次跌破了2638以来的一个上升通道的支撑线。所以目前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对于上证指数这一端还是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情绪。后市的话，预计上证指数会一个，如果好的话，会一个横盘震荡去消化一下目前的压力，在上方的这个跳空缺口就是这个上方应该是大概3240一线的这个跳空缺口没有回补之前的话，还是以一个横盘震荡那么为主。如果说再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排除再去向下去探底。所以目前的话，对于上证指数这一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谨慎一点。那么另外我们比较关注的另一个指数就是这个创业板。创业板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本周的话，虽然也回调了，今天也回落了，但是我们觉得创业板的整体走势要比上证指数要好得多。大家可以去看，不管是周线还是月线，其实都是这个上升通道是一个刚刚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虽然收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线，但整个从周线级别去看，依然是在五周均线上方受到了一个支撑，而且本周是明显的有一个缩量的过程。那么创业板的话，现在它的这个上升趋势其实是已经形成的，只不过目前在这个位置，我一直提示大家的就是在1900点之前，那这一线是有一个前期有过几次啊，两次这种长期横盘震荡的区间，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最好的走势就是创业板在这个位置就1850到1900之间做这种宽幅的横盘的震荡，去消化一下前面的那两次横盘的这种压力位。那么因为我们看到目前整个量能的情况，就上周或者说本周虽然有个放量的过程，但这种量能是不足以支撑把前面的整个压力都去消化掉的。所以那创业板这一端的话，也是后面会在这个区间之内做这种横盘的震荡。但是对创业板来说，我们觉得机会会相对来说要比上证指数要高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短线或者是说以中线布局，还是以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方向为主。 嗯，好。最近啊，政策层面对高端制造、人工智能还有 5G 等频吹暖风啊，那你对于科技股日后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分析？ 其实对于科技股的话，我们之前二月份的时候在节目中应该跟大家聊过这个科技股，我一直是比较看好科技类的品种的。比如说像 5G 通信这种，我跟大家说去年炒作的时候是一个纯粹可能是一个概念预期的炒作，那么今年的话，这些 5G 类通信类可能它是要由一个概念的炒作进入到一个实质布局的这种阶段，也就是说之前是炒概念，现在可能真正实施的话会对一些上市公司是真正有业绩上的支撑。所以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一个炒作空间，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周期去拉长去看。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三月份开始出来的这个独角兽概念也好，或者是工业互联网概念也好，或者等等其他这种题材的概念也好，其实对他来说更叠加了一个我们说炒作的这种空间。所以对于科技类的品种，我觉得后面大家可以是持续的关注的。虽然这周走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如果它一旦启动的话，个股上的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 好，谢谢马婷婷，谢谢您。 好，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上交所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高送转信息披露指引公开征求意见，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将高送转比例与公司业绩增长相挂钩，要求提出高送转的公司最近两年业绩实现持续增长，增幅应当高于送转比例，同时将亏损公司、业绩同比下降 50% 以上的公司以及送转后每股收益低于 0.2 元的公司明确列入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的负面清单。另一方面，规定重要股东减持或所持限售股解禁前后的一段时间，公司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 针对市场普遍诟病的大股东借助高送转抬轿式减持、限售股解禁前后披露高送转等现象，要求公司主要股东前三个月存在减持情形或后三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的，或在所持限售股解禁期届满前后三个月内，公司都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受季末流动性紧张、银行业考核及清明小长假临近等多种因素影响，货币基金收益率近期大幅飙升。统计数据显示，多支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 6%， 其中最高的年化收益率已经飙涨到 13.18%。 业内人士预计，货币基金4月中上旬依然会维持高收益率的状态。为了获得优惠的房贷利率，有人花80块钱办一张假离婚证，为了在拆迁中获得更高的补偿，有人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闪电结婚。现在这些套路将受到31个国家部门的联合整治。近日，包括人民银行、公安部、民政部、工信部、发改委在内的31个国家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提出加大对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这就意味着伪造结婚证、离婚证等证件证明，或者带着伪造证件办理结婚离婚，将会在应聘国家公职人员、出任金融机构高管以及申请贷款补贴等方面受到严重的限制。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上市公司的动态。歌力斯2017年净利达到3亿元，同比增加超过50%。鹿港文化一季度净利润预增130%至150%。中国中车一季度签订487亿元的合同，约占2017年营收的23.1%。天士力与美国礼来公司签署许可协议，引进创新药物。中国三月财新服务业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达到 52.3， 为四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三月财新综合 PMI 是 51.8， 前值是 53.3。 自4月9号起，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天津市、山西省、福建省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点工作。在上海市、福建省、深圳市、珠海市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开展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核查试点工作。根据央行的规定，如果试点银行核查到一个身份证是居民个人已经向公安机关申报丢失的居民身份证，那么联网核查系统将会反馈证件已经丢失。如果个人因为姓名变更、证件损坏、登记项错误、有效期满等原因已经到公安机关换领了新证，而银行核查的证件仍然是旧证的，那么联网核查系统将反馈为证件已失效。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信用卡的专家吕月鹏。月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嗯，很多朋友都会利用假期出去玩，出去玩呢就要刷卡消费啊。当然不管是和支付宝绑定，还是微信绑定，还是直接呢刷银行卡，很多钱都是从信用卡里走的。那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在外头刷信用卡有没有发生过日后被盗刷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没有用钱，可是钱却从信用卡里面走账了啊。首先问问月鹏，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 我还真遇到过，去年遇到了这么一笔情况。 嗯， 就是我这个张卡啊，之前是在这个境外的网站上买过东西， 境外的网站，人在国内。 对，人在国内。然后境外的网站，我确实拿这张卡买过东西啊，预留过一些这个卡片的信息啊。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啊，大概是过了从买完东西之后过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银行的短信提示，跟我说我在这个某某某网站消费多少多少美元。哎，这个时候我一想，我最近没买过东西啊，哎，是不是我家里人买了？然后我就赶紧问了一下我太太，她说她也没买。然后我就发现这有可能是被盗刷了。 嗯，这不是一条垃圾短信骗你的吗？ 对，这个时候我为了核实短信的真实性，我首先呢登录了这个银行的这个手机银行啊，看了一下，确实有一笔这样的交易的一个预授权交易，这笔钱还没有扣走啊，只是说这个对这笔交易进行了一下冻结啊，授权 没扣走、 啊、对，即将扣走，就是说您触发了这么一笔交易。这个时候呢，我就紧急的联系到了这个我的发卡银行啊，发卡银行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这个有经验，跟我讲您不用着急啊，对于这种还没有扣走的交易，而且又是一种无卡支付的交易，我们可以紧急的停止啊，这个时候非常方便，他帮我把这笔交易冻结了。 嗯， 而且跟我讲这笔钱您不用着急还啊，不用您还，我们去跟这个扣款的网站啊，收单的地方去核实完了之后，如果不是您的交易，这笔交易会取消掉的，并且呢您这个卡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啊，可以给我免费的以这个伪冒卡的形式啊，重新换一张卡，或者卡片信息泄露形式换一张卡，那我就同意了。这个也很快，报完向银行报了这个案之后啊，我的新卡大概隔了2-3天就给我快递过来了。 哦， 啊，非常的好，然后重新激活就可以用了。而这笔交易呢，大概我记得是应该没出一个账单，没到一个账单月的时间啊，不到一个月时间，银行就给我回电话说了，这个吕先生核实好了，这交易不是您的交易啊，我们也联系网站把这笔交易取消掉了。然后这笔钱呢，就给我这个从银行卡里边的这个当时的扣款冻结啊，变成了这个解除预授权的这个状态。 哦，还好就是当时不是真的扣钱 啊。对，因为其实在境外的一些交易呢，它都不是实时的扣化的，它都是先有一笔这个授权的冻结交易，然后后续呢再进行清算。同样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境内，也有类似的这个保障措施啊。咱们就以这个银联来讲，银联呢其实有这个境内的这个网购啊，如果发现欺诈了之后，可以有这个网购拦截的业务，这个联系各个发卡行呢都是可以为持卡人啊申请这个账务的冻结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各个银行其实也都陆续推出了这个账户安全险啊，有的银行可能是24小时，有的48小时，保额也不尽相同，有的是跟卡额度一样啊，有的是最高保5万，有的最高保10万。 哎，我们先不说那个保险的问题啊，我还是很好奇，就是当时你收到一条短信，说这个在某某网站买东西要扣你的钱了。 嗯， 当时扣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大概100多美元吧。 100多美元，那也不少啊，600-700块钱人民币了。 啊，是的。 那么为什么在网上买东西他没有实时的扣你钱？是不是只要用信用卡在网上买东西就不会实时扣钱呢？ 嗯，这个其实也要区分境内和境外。 嗯， 啊，对于境内的交易，它的这个验证方式啊，基本上是以这个快捷支付啊，支付宝、微信啊等等， 你要输入密码， 对，输入密码或者是输入这个验证码的方式， 对， 啊，快捷支付是一种。然后二一类呢，就是通过这个网上银行支付，这种其实都是安全等级比较高的交易。 嗯， 对于这种交易的话呢，其实这个款项是从账户里进行了扣减，有的银行是实时清算，有的是次日啊。总之，它这个扣减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快捷的。但是通过境外的网站进行购物，它就有一些区别， 哦， 因为我们的卡是大陆银行发的。啊，境外的一个网站如果想扣走这笔钱，需要一个很完整的扣款流程，它需要通过境外卡组织 Visa、万事达、 JCB、 大来等等这些卡组织，通过它来进行这个卡片账务的清算。而且我们这边有发卡的银行，它那边商户呢还有收单的银行，所以涉及的这个交易环节比较多。 嗯， 这笔钱呢不是实时的被划到这个商户的账户当中的。 哦，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时间差。 对，是的。 那么这个时间差也是留给我们的持卡人消费者去核实的。 嗯，对，这而且就是即便这个时间差我们没有把握好，因为之前网上也有一些这个报道，可能就是持卡人正在飞机上坐飞机，下了飞机才收到， 哎， 啊，过了这个时间差了，那怎么办？也不要着急。其实银行呢还是提供这个拒付调单的业务啊。对于拒付调单呢，其实有很完整的一套流程和体系啊，比较复杂。咱们这块简单点说，其实呢就是一下调一下这个签单是不是我本人的交易。啊，如果这个对于网上交易没有调阅到签单的话呢，核实一下这个受益人是不是我 啊，比如说这个我明显比如把一个什么样不是我用的东西啊寄到了国外的一个也我不认识的地址那里，那明显这就不是我的交易。其实可以通过仲裁也好，就是银行卡组织的仲裁，包括银行这边的拒付申请，都可以把这笔钱拿回来的。 嗯，这个容易吗？ 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其实呢也要看具体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卡片信息泄露啊，比如说这种批量性的泄露事件，其实银行呢都会负责任帮助来处理的。但是比如说自己泄露了，有的人喜欢晒卡啊，觉得银行发了张白金卡。 那你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应该是我购物的那一家网站啊，可能被黑客攻击了。然后当时在那家网站上购物的一些信息，持卡人信息被批量的泄露了。 哦，所以说银行最后还是认了是吧？ 对，这个其实呢，这笔钱银行 也没有扣走。 对，因为最后是协调的商户没有给这个人发货。 嗯 啊，这个其实在国外的很多网站所谓的黑卡就是这种情况啊，有黑客去扒来这个信用卡的信息啊，来进行这个消费，然后呢去买一些东西。 所以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到某些网站上用自己的信用卡消费啊。 对，所以这 是那个网是个什么大网还是个小网？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这种网站，就包括其实咱们看到有一些酒店集团啊，包括这个之前可能比较知名的凯悦的这个酒店，很大的酒店集团，它也同时存在过信息泄露。 是的， 对。不过这些商户也好，或者说银行卡组织也好，它非常的负责任，一旦发现这个信息泄露事件，都会第一时间及时的这个通知发卡银行，把这些卡做冻结啊，按伪冒换卡给客户换新卡。 哦，还有一些情况啊，就是说他们说如果收到了这个被盗刷的短信， 嗯， 要第一时间确认你不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是马上要进行报案啊，取证啊，等等，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对，报案取证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其实要区分一些情况的。 嗯， 比如说我人就在北京啊，我这个显示我在北京哪个地方消费，那我这很难去这个取证啊。但是比如说显示我这卡在异地有消费，那我人正好在北京，我可以拿卡在 ATM 上查询啊，打个小票出来证明卡在我手里啊，这个小票也打出来了。 就打个小票。 对， 怎么打小票 ？ATM 查询了之后呢，可能会有这个回单的啊。如果有的 ATM 就是查询没有回单怎么办呢？我取款总会给回单的啊，取款给一个回单。这样的话呢，证明卡在我手里啊，并且我在我本地进行了这个交易，那张卡很有可能是复制的克隆卡啊，或者呢是他拿到了我的一些卡片信息啊，进行这个不法的一些交易。 这个你就没有责任了。 对。 嗯，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是持卡人举证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第一个环节是找一个最近的 ATM 机，然后去取钱，或者是查询。最重要的是要打出一个凭条来。 对对。 接下来呢，要去报案了吧？ 嗯，接下来其实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证明卡在我自己手里啊，并且我这个也有这个交易回执，打给银行的客服，首先把这张卡先冻结掉。 嗯， 因为他既然有第一笔，有可能会有第二笔。 是 很多的一个犯罪分子先拿小额，因为小额不会触发到一些风险的控制的模型，他会用小额试这张卡可不可以刷过，密码可不可以过，试过之后他再刷大额，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把卡冻结掉。 嗯 啊，冻结掉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要跟银行来进行啊，争议账款的申请啊，银行呢基本上会有的需要入账之后才能去处理，有些呢可能就直接来帮持卡人做这个交易拦截了。 嗯 啊，这个交易做完了之后呢，紧接着下面啊就是后面所谓的索赔和报案啊，报案的话可以到自己最近的这个啊公安机构啊进行报案啊，是包括自己的这个交易金额、发卡行等等都去申诉一下。 这事儿啊，我遇到过一次，我跟大家说说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看新闻联播呢， 嗯， 然后突然接到一条短信说你在某某地一个英文词儿啊，消费了多少美元。我说没有啊，我第一反应呢我是到网上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在哪，在法国。哎，我没在法国呀，对不对？但是呢前好几个月我确实去了一趟法国，所以我在想，哎，那我在那边有没有泄露我的信息呀？我在快速的回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拨打了那个信用卡的那个客服电话，先做了一个口头挂失，就冻结了这个卡片啊。但我没有去你所说的那个什么什么 ATM 机上打一个条，因为我那个是信用卡 啊。对， 信用卡我在那取钱啊或者是什么，他要收很高的那个费用， 手续费， 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一步。第二天啊，因为已经冻结了嘛，我就稍微放心一点了。第二天呢我就去上班了， 来到我们电台旁边的一个派出所，我走过去，我要报案，对方就说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当时你在哪呀？我说在家呢。你家在哪儿啊？我说我们家在哪儿啊哪儿？那去你们家那派出所去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这个是发现的这个问题啊，案发现场算是啊，归那派出所立案。哦，我说这样啊。那也没辙呀，那我就又回家找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啊，那派出所的民警帮我写了一个调查这个证明文件啊，我拿着这个我再去给银行客服打电话，银行客服说你还在我们的网站上下载一个什么样的 申请书 表，然后呢再把派出所给你的那个一并再给我们传来啊等等。我就反正稍微复杂一些， 对， 确实那个表里面还要有一些说明事项。 是的， 最后呢那笔钱反正就是银行承担了，因为他那个好像是实时扣款了，他是刷的，不像你刚才所说的那种， 就是复制了卡刷走的那种，是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好像是实时扣了的，就是那笔钱最后是银行又补回给我了，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也想问问岳鹏啊，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我在法国玩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哪泄露了卡片信息？因为我们去的也都是，比如说大型的商场，只有在一家小饭馆，在一个景区门口的小饭馆坐那休息，吃了一个什么小披萨还是什么东西，那次是用的信用卡，你觉得会不会是 很有可能。现在其实是这样，就是磁条卡的卡片泄露风险已经非常的大， 那是好几年前了。 对，磁条卡其实被刷的克隆的可能性最高，现在出了一个芯片卡之后呢，相对来说安全性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呢也不妨有一些人记录了卡面的信息和卡面背面的三位数啊，叫为 CVV CSC 啊 CVC 码等等，这个安全验证码，把这个码记住了啊，这点要特别说一下，运通卡啊，美国运通卡它是在卡面的正面有四位数，这个数字一定要保管好 啊， 不要被别人知道。其实有一些不法分子知道了卡号、有效期、姓名和安全验证码，就可以去网站上进行支付。 那么网站不需要给我们下发一条短信让我们再确认一下吗？验证码什么的。 是这样，这个其实咱们境内的这些网站已经做得非常的成熟，这个安全验证机制啊，双重验证机制非常的完善。但是境外因为信用卡普及度很高，而且呢卡组织还有这些发卡银行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拒付啊，包括这个争议账款的损失代偿服务，这种情况下呢它的验证手段越来越少， 就比较简单。 对，其实它这么来讲，境外的这个线上支付的业务跟咱们境内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滞后性的啊，包括其实 Visa 万事达也在不断的完善这些业务。现在 Visa 和万事达在一些境外的网站上提供了这个 VBV 和 MCSC 的安全验证服务，可以理解成类似于咱们这边支付宝和微信的快捷支付验证，它除了验卡片的信息以外，还要返回到发卡行那边输上这个密码啊，以及一些这个安全的认证方式才能够完成支付。 但是不是所有的啊？ 对，不是所有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些高风险的支付场景上面啊，用一些有这个盗刷赔偿的卡，或者是用一些额度相对有限的信用卡啊，来保证自己的这个支付安全 啊。好，我觉得还用现金吧。那我把那些什么码 CVV 是吧？挡着行不行？或者说我拿个东西给糊上？ 对，这个其实是一种手段。然后现在有一些银行啊特别的先进，出这个可以变的啊，它后面是一个水墨屏，类似于 Kindle 这个水墨屏。 哦，这么高级。 对，它这个验证码是一个算法，自动会变的。 哦， 这次看了没关系，过几分钟它变掉了。 哦，好吧，其实我们中国人已经用移动支付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的，是的。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说的是，节假日期间除了使用信用卡防盗刷之外，还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额度，还有玩完之后回来怎么还钱的事儿。稍后见。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暴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马上就要过清明小长假了，很多朋友都会计划着出去玩，玩得开心啊，用钱呢也要用得安心。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信用卡的专家吕月鹏。月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哎，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用卡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首先我们说说节前啊要准备点什么，包括呢节日期间刷卡要注意点什么，以及日后还款要注意点什么啊，我们分三个时间点来说一说。首先出去玩之前我们的信用卡要准备好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出去玩之前要检查这张卡有没有过期啊。之前身边有好多朋友发现出国之后卡刷不了啊，猛地看哦卡过期了。 就是大家除了看护照之外还得看信用卡有没有在有效期内。 对，其实简单的方法啊，一个是看看卡面上的有效期，二一个呢是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 APP 软件啊，或者是联系到银行客服查一下卡的状态啊，是不是有效的？现在很多银行呢还提供这个出境报备服务，因为现在银行会有一些风险控制手段，比如这人长期在国内刷，突然刷笔国外交易，可能会把交易给拦截了。 对， 所以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在银行的这个 APP 上啊，先预报一下我哪天哪天要去哪个国家，把这个预报好了之后呢，银行啊不仅可以这个为他开通这个境外支付的这个服务，而且呢还会有的时候给他一些临时额度啊，出去买买买的时候，这个可以不用太多顾忌。 好。岳鹏的两个提醒，一个呢是看信用卡的有效期，第二个呢是看额度，是吧？ 对。 有效期我觉得有时候银行他会提前给你发新卡，他会给你再确认一次 啊。 但如果你要是忘了这事儿的话呢，我觉得带两个不同时期办的银行卡会稍微保险一点啊。 对。而且银行卡组织呢最好就是如果是出境玩啊，境内美国银联就 OK 了，如果是出境玩的话呢最好是多带一些卡组织，因为有些地区单一卡组织是受理不了的， 就 Master Visa 银联，反正你三选二吧。 对。 是，这是节前哈。另外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节前呢你应该把这个银行的那个客服电话记住。有些它是写在了那个背面，但有些呢好像只写境内的客服电话，他没有写境外的客服电话。 对， 那你在境外要真的有点问题，那打那个电话很贵的。 对，非常的着急。 这个要备好。 对，或者呢也可以添加好银行的这个微信啊，或者是这个他自己的 APP 上的客服啊，银行现在呢提供这种在线的这种文字服务也是非常的方便 啊。 实时的吗？ 啊，实时的，它这个有机器人也有人，一些简单的问题，机器人秒答，非常的快捷 啊。不过我还觉得不放心，我还觉得还是人沟通。我有一次在国外就是，跟咱们这儿有12个小时的时差，然后当时就是在加油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 嗯， 我打过去，我明显感觉这个客服是在睡觉，就是因为咱们这儿是半夜嘛。 对对对。 但是这种免费电话打起来，还比较爽哈。 嗯，是的。 好，这是结钱啊，我们出行之前，那在刷卡的过程当中，除了注意防盗之外，还要注意点什么呢？ 嗯，对，其实注意这个防盗刷以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避免汇率的坑。 汇率、 啊、对，有身边很多朋友都被这个坑到了，就去咱们的卡基本上都是这个美元啊，或者是有像有的银行发的比较好，9个币种，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币种啊。但是比如说我的卡只有美元，我去日本消费了， 对 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小心。商户问你，你是要用美元结账，用日元结账啊？一想，哎，我卡美元，那就用美元结吧。但是这个时候就掉到一个叫 DCC 的坑里了。 嗯， 啊，这个 DCC 说的简单点呢，就是一个货币转换的手续费啊。这个美其名曰说是为了这个保证持卡人和商户避免受到这个汇率波动的影响啊，这个交易金额损失。其实呢，它是按照一个相对来说咱们觉得不太合理的价格啊，把这个账户里的美元换成了当地的这个币种。来进行结算，基本上会有一个这个上下浮动3%左右的一个手续费的差异。比如说我刷10000块钱啊，可能这个中间的差价就还是几百块不少的。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卡只有美元功能的话，如果去当地消费，比如说去日本，对吧？人问我用什么样的货币结算，我说用日元结算。那么首先就要把我的这个卡的钱。换算成美元，再把美元换算成日元，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如果您说用日元结算 ，OK， 那还算比较安全，可能只是银行这边收一个日元和美元之间的转换费，而且现在很多卡是不收的 转换费啊。 对，但是如果您说要用美元结账，那这个时候商户上他会有一个操作，他在 POS 上操作，用美元来给您入账。首先，他会把日元。按照当日他商户的一个牌价，或者就是卡组织给他的一个汇率，这个汇率您看了之后会觉得很坑的，就跟机场换外币的那个地方的手续费差不多的， 日元比较贵， 对，比较贵的一个价格换出来，给您扣到您的这个美元账户里。同样，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同样的金额啊，您用美元入账。用日元入账，还有银联直接刷人民币入账，您会有3个不同的金额。 哦，那您直接说吧，用哪个最划算？如果我这卡就只有人民币和美元的功能的话，去日本。 对，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人民币和美元的功能，能刷银联，咱刷银联。银联的汇率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道的，而且是直接拿这个日元换成咱们这边人民币的价格。银联的汇率还，而且有一个网站，银联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实时的汇率。 嗯。一，它就没有转换了， 对， 就不要倒一次美元了， 对 吧？对。第二呢，就是说它银联自己的那个牌价相对来说公允一些 啊，对，就它使用的是咱们这边银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允的一个价格 啊。但如果你要用日元的话，就听他们的了。 就是咱们用日元是 OK 的，但如果咱们说用美元结算，它日元换美元的这一道是以这个境外的交易组织，比如说我们当时是用的这个 Visa， 那就是 Visa。 明白了啊，所以呢，记住一个原则吧，是不是？就是咱们带着银联卡出去，能用银联就用银联 啊。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国外现在支付很便捷，能用银联可以用银联，有支付宝有微信可以用支付宝微信，还有立减活动，非常的合适。 那如果没有银联，只有 Visa 或 Master 这种怎么办呢？ 反正这个呢，其实也是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交易情况。不过根据我自己的实践来看啊，这个大部分情况下刷万事达的汇率比刷 Visa 的汇率要好一些。 哦，好，我们记住这个就行了啊。 对，然后如果有美国运通的信用卡 啊，那更便宜。 对，这个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呢，它不会像 Visa 万事达一样有这个 DCC 的风险，但是它的汇率呢，这个反正就是见仁见智。综合来讲，这个是实践出真知啊。 好，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当天刷，是按当天的这个牌价来结算，对不对？ 嗯。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还款的日呢，比如说还款是20天以后了，那还款那天。怎么结算法啊？ 对，这是这样算的。有些银行啊，可以开通实时购汇，也有的叫这个叫实时的人民币入账的业务。 嗯， 它就按照它这个 入账的那一天 马上就转成 对转成人民币来扣款，这是一种方式。当然，如果我们对这个汇率的长期走势有一定的这个见解的话， 你觉得人民币在20天之后会涨？ 嗯，对，那我这时候就外币入账，到时候我这个还款的时候在人民币购汇还也是可以的。 哦、就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在当时刷卡，就是当时人民币入账； 嗯、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当时用外币入账。 对， 就如果你看好未来人民币、啊。要升值的话，二十天要升值、 嗯、 你花的钱又多的话， 嗯， 那最好呢是在当时用外币入账。 对，是的 啊， 而且有一些银行外币的这个分期付款的这个手续费还会有一些优势。 嗯 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的吗？这两种方式，还是说办了一个信用卡没得选呀、啊？ 对，不同的银行其实不太一样，有些银行呢它会默认在填表说勾选这个以人民币入账啊，这是一种方式、 嗯， 但是我们可以联系它的这个客服去改， 打个电话就可以改吗？ 啊、对，比如说这个招商银行，它这个默认它。是以这个人民币入账的、 嗯、 然后打个电话我发现他这个美元是一块钱一美元积一分，但是这个人民币是20块钱积一分，这个时候我们一对比发现哎，这个用美元入账积分得的多 哦，这样 对 就绕到积分上了。 对，所以这个综合考虑，但是比如说咱们以工商银行为例，工商银行它这个有9个币种，非常的方便，就是我在哪个国家刷哪个币种啊、这个， 都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 对，最后我这个都可以用人民币还款，购汇还款，自动还也行，然后实时购汇也可以，只要在这个它的易生活啊、手机银行上边把这个功能开开就可以。 嗯、明白？那它可不可以当时用外币结算呢？ 当时在用外币结算是可以的，就是对，比如说他有日元账户，我们去日本玩呢，就跟他讲刷日元没问题，直接入他的日元账户了，回来就拿人民币勾汇还就可以。 那这个是不是也要提前了解一下，你选择的是哪种入账的方式啊？ 嗯，对，这个其实可以在银行的 APP 软件或联系到客服，都可以了解到自己这张信用卡入账方式 啊、所以刚才岳鹏其实跟大家说了两个注意点，一个呢就是未来这个货币。要是汇率有些变化的话、 嗯、 你要有相应的选择不同的入账方式，对吧、 嗯、 是当时人民币这个直接结算了，还是说当时用外币结算，等以后人民币再升一点呢你再用人民币去还哈。 嗯， 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外币消费和人民币消费的积分规则是不太一样的 啊，是的。 那如果你要看中那个积分的话， 嗯 啊，那积分又换的东西多的话、 嗯、 那您可能就要牺牲一下这个啊汇率的问题。但如果这个汇率也倾向于你，因为我们知道汇率是波动的嘛， 对， 那这个就最划算了啊。 是的， 啊、有一种情况就是用外币结算，积分也多，同时呢，你最后还的人民币也少， 是， 很复杂啊。总之，大家呢知道这个还款的这个钱， 嗯， 它和汇率和这个币种，以及呢和这个你选择的这种入账的方式都是有关系的、 嗯、 啊，就可以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清明节期间如果使用信用卡的话，大家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刚才说的是中间的刷卡问题哈、 嗯。 好，再来说说还款。 嗯， 我查了一些资料，很多资料当中都显示说，如果你在刷卡的时候提高了你的透支额度，那么你又实时刷了那么多， 嗯， 最后还的时候可不能够少还，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额度，你这个提高的额度并且是已经刷了的都要还完 啊。是的，就是咱们的临时额度其实是有一个有效期的， 嗯， 如果超过了这个有效期之后，额度会恢复成跟原始额度一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就相当于超过了我原始限额，比如我原来额度是10000啊，现在调成这个15000了，我刷了14000多，结果过了些日子这个额度变成10000了、 嗯、 我这还没到还款日也没还这部分钱，这张卡就用不了了，因为已经超过原来的信用额度了啊、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要注意的。 对，我们这样给大家计算一下吧，比如说你这张卡的额度是10000块钱、 嗯、 你提高到了15000、 嗯、 最终呢刷了13000、 嗯、 啊刷了13000，请问还款那天到底要还多少钱 啊？这个其实要综合两方面来看，就是在额度的失效日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超出的3000部分还清， 嗯 啊，这样呢保证我的这个额度不会超过限额。然后还款日的时候呢，其实每个月有账单啊，账单里呢会显示出来我还款日有一个最优的还款额，啊、还有这个最低的还款额。最优还款额呢就是我还了之后不会有滞纳金，不会有利息啊，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 嗯。 而最低还款额呢，就是说明我有还款意愿，但是呢可能没有还款能力，一下还不上那么多，可能会收很多的利息。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实在还不上怎么办？赶紧找银行办分期，分期也比这个还最低还款额要合适很多。 嗯， 好，所以岳鹏呢是两个意思啊， 嗯， 一个呢是你超出的那一部分额度的部分，一定要在这个额度失效前给它还上。 是的， 这个时间点有可能是提前于你那个信用卡账单的还款日的。 对，也可能是晚于， 也可以是晚，但这笔钱你得留出来。 对， 你得留出来，你不能考虑，哎呀，我花了13000，那是不是我最少还1300就可以了呢？ 嗯， 不是这样的啊， 是的， 那3000是一分不能少的。 嗯，是的， 对吧？还有呢，就是啊，那3000除外啊， 嗯， 那剩下的那10000块钱， 嗯 嗯，按照我们的常人的理解，一般是最低还款1000，对不对？ 嗯 啊，要么你就全还完，要么你还可以选择分期。 嗯， 那事实上呢，就是岳鹏算了算，你用分期还款的方式，费率手续费更便宜一点，是吧？ 对，现在其实各银行的分期费率呢有一些浮动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从5%一直到9%之间都会有这个区间。但是如果要是还最低的话， 嗯， 我们可以说一下年化，您可以想一想，这个猜一猜啊，年化的这个利息能达到多少？ 12%。 是吧？对，日息5% 啊， 年息就是18%。 那如果他还最低那1000块钱， 嗯， 但是他还调高了3000的额度， 嗯， 那最后他算本金是算13000还是算10000呢？ 对，这个最低还款额的计算啊，各个银行不太一样。 嗯， 有一些银行比较简单，就直接以账单的10%、5%啊，有的银行就知道大家还不上，还5%就行。5%-10%都有可能，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的银行计算比较烧脑，比较复杂。这个现金类的，比如我取现了， 嗯， 啊，这个还有我分期了， 嗯， 啊，我办的这个现金贷款这些部分是要100%计的，消费部分是按照一定10%的比例啊加在一起。然后比如超过信用额度的部分啊，要把这部分100%的加进来。最简单的方法，看账单，账单里写多少，哦，就是多少。 我又已经有点晕了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银行在这里面肯定不少赚啊。大家呢还是量力消费啊，量力消费，因为最终你花的这些利息啊，一定不会少的。 对，钱还是自己的 啊。对，好，现在很多人都会把信用卡和微信、支付宝绑在一起。那么如果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用信用卡捆绑的这种微信和支付宝消费要注意点什么呀？ 对，其实微信支付宝消费啊，最大还是考虑到风险问题，就不要乱扫二维码，也不要乱把自己的二维码给别人扫。 嗯， 一定呢是在一些正规的商户啊进行这个扫码的支付。然后二一个呢，就是对于支付宝和微信，它有一个动态的风险控制限额，有的时候刷一些大额有可能刷不过啊。现在咱们在境内都这个无卡支付习惯了啊，出门不带卡，也觉得国外也能刷支付宝了，那就不带卡了。万一要真没带卡，这支付宝也刷不过，在境外还是比较麻烦的。 哦，就他们有一些大额的这种，为了防范风险， 对， 不会让你一次性刷成功的。 对，之前我在日本的一家那个商场里，大型的百货商场里，我就当时看到，就是说这个支付宝啊，有这个每单减多少，我就去刷了。 嗯， 啊，当时也不是买很多东西，大概1000多啊，结果刷的时候，可能支付宝综合判断到什么原因，就拒绝了这笔交易。 拒绝了？ 对，拒绝了这笔交易。 他没有来个电话啥的 啊？没有，支付宝不像银行会去拨个电话。当时这笔交易失败了啊，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在境外手笔啊刷了一个大概几千块钱，他就觉得诶，这个是不是有风险啊什么之类的。 当时你什么心情？看不起我呀？ 啊，当时想啊，不是不让我薅你的羊毛嘛， 也有的事情。 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拿出了这个银行卡啊，银行卡可以刷的。 银行不拒绝。 银行其实我之前报备过，当时我刷支付宝原因是因为支付宝这家银行刷支付宝有5倍积分。啊，我一想，这个有支付宝的5倍积分，然后这个商户还有支付宝的这个100块钱的这个红包，可以 就是好多优惠吧？ 对，好多优惠。啊，一想，那这个最优支付体验嘛，我就能以最省钱的方式来去支付。结果呢，这个没交易过去，啊，索性呢就选择了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这个银行的支付。 那你刚才说那报备是啥意思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在出境之前，在 APP 上或者是联系到银行客服，说一下自己的这个出境行程。啊，银行会开通这张卡在这一个地区啊这段时间的一个交易的啊，就是一个权限。 哦，换句话说，虽然都说一张卡在手走遍全球不用愁，但事实上呢，在某些地方消费，银行也有可能不会让你过，他会考虑到风险的问题， 对 吧？对， 是的。 所以你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不要怕。 对 啊，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银行境外客服电话啊。 对。 或者说像刚才岳鹏所说的，提前在国内跟他们先说一声，是吧？ 对， 这个问题确实，现在大家在外头买买买啊， 嗯， 难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 再一着急， 对 啊，各种情况，包括老人家可能不太明白的话，确实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其实银行我也能理解，万一这钱不是你刷的呢，你回头还得找他，他干脆跟你来一次二次确认。 对， 这样好一点。 对，现在银行对于这个境外交易的风险防范和异地交易的风险防范都非常的及时。 嗯 啊，前一段时间我去这个成都出差， 嗯 啊，刷了一下某一张信用卡， 嗯 啊，火锅店吃个火锅能几百块钱的事儿， 对， 银行这个电话就追来了， 啊， 吕先生，我们这看到您这张卡在哪儿哪儿刷卡消费了，是你本人交易吗？嗯，是我本人交易。有的银行现在就不用人打了。机器打过来， 喂，你好， 对 啊，是的，就是那种机器人，你知道吗？ 对，你要是的话就摁一，不是的话请摁二。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真的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对， 银行他也很在乎，要不然的话这笔钱让他赔，他也不乐意， 对 吧？啊，那是不是到了这个节假日期间，银行信用卡部门也会很忙啊？ 嗯，是，其实风险的防范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部门这些年轻人们啊都要加班加点为客户提供这个服务， 嗯， 很辛苦。 很多都是半夜接大家在世界各地打来的电话啊。 是的。 嗯，好，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呢，去国外，尽管你手里的手机已经能够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了， 嗯， 但是别忘了带两张不同发卡机构的信用卡准备一下啊。另外呢，就是现金也必不可少。 对， 不要以为在国外都像咱们在中国、在北京这么方便啊。 对，这个一定要带好现金。 嗯， 这个有些地区可能网络信号不好，刷不了卡。 嗯，对，当然如果是在咱们中国这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还是很方便很方便。 对， 嗯， 每到这个节日期间呢，很多银行都会搞很多活动啊， 嗯， 特别是跟信用卡有关的这个什么刷卡的一些活动。 嗯， 最后我们也请岳鹏跟大伙说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实惠的或看似实惠实则坑爹的那么一些活动。 嗯，首先呢咱们先说这个最实在的就是返现。 嗯，返现， 啊，返现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交易达到一定的标准了， 嗯 啊，或者消费满足什么什么条件了， 嗯， 这种情况下呢，给我一定的这个现金返还， 嗯 啊，这个是最实在的。啊，各银行的这个返现啊，简直是从原来 5%， 现在有的银行 30% 多的返现。 嗯，30%大家信吗？ 嗯， 肯定是有各种条件的。 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则，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30%的返现，那这个其实利润率太高了，它这30%多是加出来的。比如咱举个例子啊，就是它这30%多是怎么拿到的？首先，比如说我刷了1000块钱， 嗯， 啊，拿到它其中某一个活动的名额了，它返现12%，好，啊，拿到了120块钱， 就1000块钱返现12%， 对，这是12%的。然后紧接着呢，再有比如我刷满5笔。啊，每笔交易达到一定的金额，300的、500的、600的，达到这个金额了，从这里边抽一笔，啊，有的这笔是抽5%的。就抽6%的，还有抽9%的，总之抽出来这一笔，而且这笔抽出来的这金额呢，我说那行，那我就赶着一笔大的刷，刷一笔这个几万块钱的买个大牌， 对， 哎，还不行，这单笔有的上限，有的单笔这9%最高返300的，最高返500的，它是有一个返现的上限的。 哦，返现上限的。 对，跟那个刚才那120是一样的，刚才12%也是，它是最高返120。12% 加9%，这加起来21%了。对，这种情况下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品牌门店啊，买国际大牌万事达卡，比如说多返2%，那这加起来23%。 啊，我明白了啊，甭管他说返现多少，他最终呢，它就是有个封顶的。 对， 不是说你多花就多返现，不是这样的。 嗯，对，其实综合算下来啊，我之前算过笔账，就是咱们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交易进行模拟，基本上合理的返现区间实际到手的，就是5%以内啊，基本上能拿到手1%到3%，算比较平均的一个水平啊，5%的算比较厚道的。 那总现金大概是多少呢？ 嗯，大概反正如果就组合各家银行刷的话，那肯定很多，但是就一家银行而言啊， 嗯， 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以内还是能拿到的。 可能你花了5万块钱。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为了拿返现，我也会去充值，就是有一些境外的这种电商网站，它可以充值卡嘛， 嗯， 啊，我就按照这标准咔咔咔充几笔之后拿到这个返现了，就相当于先存下来嘛。 嗯，不过我认为呢，就是这个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要量力而行的消费。 嗯， 最后呢，你不要因为它有这么一点点蝇头小利，最后花了很多不该花的，买了很多不该买的， 嗯， 对吧？最后你一算，哎呀，就返了我500块钱、300块钱， 啊，自个儿在这空欢喜半天，是不是？ 对， 特别是刚才岳鹏所说的那种计算的规则，那不是一般人在购物消费的时候能够反应的过来的。而且还有一个抽的问题， 对， 你花那么多钱，他返现，他可能万一给你抽到一个最小的，你最后也划不来哈。 这些其实所有的活动吧，银行也好，卡组织也好，它都是经过精算过的，就是他不可能让自己去赔钱， 对 啊，当然也会给持卡人到一些好处和便利，所以我们还是这个量需而入，就是我们实际的有需要再买。没需要，不要说我为了凑返现啊再去买一笔，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那有哪些还比较实惠的促销？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银行啊推出的这种境外的消费啊，五倍积分的，还有比如说刷卡满额啊，可以用这个很少的一个积分几积分啊，抽个什么戴森的吸尘器啊，什么 Kindle 啊，行李箱啊等等，还有 积分抽奖， 对这种积分的这种抢队，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难抢到，就是前一百名，就手速得快成什么样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基本上现在好多都沦落成这个，就是黄牛，这个软羊毛党的这个目标了。但是比较厚道的，像比如说这种爱购的这个樱花季啊，说爱购周末这种活动，它活动名额很多啊，一下放几千个名额、几万个名额啊，只要是这个达标了啊，就直接可以得到返现。啊，或者是得到一些这个物质奖励等等。 好，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节日期间大家都会去住酒店啊，如果出去玩的话，那这个时候用积分兑酒店要注意点什么呀？ 对，其实节日的时候用酒店的积分兑换是特别合适的。比如去年的春节啊，我曾经兑换日本的这个酒店的积分的溢价率就很高。比如说咱们大家公允说这个 SPG 酒店集团的积分可能是在1400-1500左右的这个价值啊，但是当时换的那家酒店大概它的门市价已经达到5000多块钱了啊，所以我每10000的积分已经使出了将近4000-5000的这个价值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但是咱们抛开酒店的积分不说，说回银行的，银行有一些这个积分权益的酒店，它的假日期间会有一些动态房价，有一些呢会是禁止假日期间来兑换的。对，所以啊，对这个一定要注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当时想的特别好，抢到了某一个热门假期的特价机票， 啊， 一想啊，这个地儿酒店我还能拿银行50000分换一宿，太值了。然后结果这家银行说抱歉。我们您换的两家酒店，一家酒店下线了，一家酒店这段时间不能兑换。 哦，那等于机票也买了，到那儿住也住不了， 对，只能是自己掏钱花钱来住个酒店。而且一般兑换的酒店啊，如果没有酒店的这个高级会员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含早餐的。啊，有些是含，有些是不含。如果不含早餐，有的时候早餐会被反薅回来。啊，就是之前一顿早餐可能。这个 100多， 对，这100多算便宜的啊，还有这一顿早餐加上税，可能400-500人民币的也有啊。两个人去住，那就直接早餐 特别豪华的酒店了，是吧？ 对，其实就是一些星级酒店，它的这个就是早餐标准啊，确实可能跟国内人的认知有些差异吧。 我听岳鹏这么说呢，就是信用卡的积分对酒店在节假日期间特少。 对，会有浮动房价，比如说之前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就是几百块钱加这个积分换酒店的这种活动嘛，它这个节假日会有差异房价的啊，比如说这个， 要么就涨价，要么就订不上。 对，比如说这个香港文化东方，它这个节日价格和这个平时价格是两个价格啊。 好。也不是说你提前订就能订得上。 对，而且这个总量合作方总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好吧，非常谢谢吕岳鹏先生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其实关于信用卡的问题啊，他那还有一肚子窍门和体会经验要跟大家分享，以后的节目我们接着来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冉立新，科技